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哈希算法的下篇。哈希算法在分布式系统当中有哪些的应用？上一节当中，我讲到了哈希算法的四个应用，它们分别是安全加密、数据校验、唯一标识、散列函数。那今天我们再来看剩余的三种应用：负载均衡、数据分片和分布式存储。那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三个应用都跟分布式系统有关。今天我就来带你看一下哈希算法是如何解决这些分布式问题的。那接着上一篇的内容，我们再来看应用5，负载均衡。我们知道负载均衡的算法有很多，比如说轮循、随机、加权轮循等。那如何才能实现一个绘画粘滞的负载均衡算法呢？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同一个客户端，在一次的绘画当中，所有的请求都路由到同一个服务器上。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维护一张映射关系表，这张表的内容是客户端 IP 地址或者绘画 ID 与服务器编号的映射关系。客户端发出的每次请求都要先在映射表当中查找应该路由到的服务器编号，然后再请求编号所对应的服务器。那这种方法虽然简单直观，但是也有几个弊端。那首先第一个，如果客户端很多，映射表就有可能会很大，这就会比较浪费内存的空间。那第二个，客户端下线、上线、服务器扩容、缩容，这些都会导致映射失效，这样维护映射表的成本就会很大。如果借助哈希算法，那么这些问题都可以非常完美的解决掉。我们可以通过哈希算法对客户端 IP 地址或者说绘画 ID 计算哈希值，然后将取得的哈希值与服务器列表的大小进行曲模运算，最终得到的值就是应该被路由到的服务器编号。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同一个 IP 过来的所有请求都路由到同一个后端服务器上。应用6，数据分片。哈希算法还可以用于数据的分片。那我在这里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如何统计搜索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假如我们有 1T 的日志文件，这里面记录了用户的搜索关键词，我们想要快速统计出每个关键词被搜索的次数，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当中其实有两个难点。第一个是搜索日志很大，你是没有办法放到一台服务器的内存当中的。那第二个难点是，如果只用一台机器来处理这么巨大的数据，那么处理的时间就会很长。针对于这两个难点，我们可以先对数据进行分片，然后采用多台机器处理的方法来提高处理的速度。具体的思路是这样的，那为了提高处理的速度，我们用 N 台机器并行处理。我们先从搜索记录的日志文件当中依次读出每一个搜索的关键词，并且通过哈希算法计算哈希值，然后再跟 N 曲模，最终所得到的值就是应该被分配到的机器编号。那这样哈希值相同的搜索关键词就会被分配到同一台机器上，那也就是说同一个搜索关键词会被分配到同一个机器上，每个机器会分别计算关键词出现的次数，那也就是合并起来的最终的结果。那实际上这种处理过程也是 MapReduce 的基本设计思想。那第二个例子是如何快速判断图片是否在图库当中呢？如何快速判断图片是否在图库当中？上一节我们讲过这个例子，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当时我介绍了一种方法，那也就是给每一个图片取唯一的标识或者信息摘要，然后构建散列表。那么现在假设在我们的图库当中有1亿张图片，那很显然在单台机器上构建散列表是行不通的，因为单台机器的内存有限，而1亿张图片构建散列表显然远远的超过了单台机器的内存上限。我们同样可以对数据进行分片，然后采用多机处理。我们准备 N 台机器，让每台机器只维护某一部分图片所对应的散列表。我们每次从图库当中读取一个数据，计算唯一标识，然后与机器的个数 N 取余求模，得到的值就对应着要分配的机器编号，然后将这个图片的唯一标识和图片路径发往对应机器构建散列表。当我们要判断一个图片是否在图库当中的时候，我们通过同样的哈希算法计算这个图片的唯一标识，然后与机器个数 N 求余取模。假设我们得到的值是 K， 那么就去编号 K 的机器构建的散列表当中查找。那现在我们再来估算一下，给一亿张图片构建散列表大约需要多少台机器呢？散列表中每个数据单元包含两个信息，哈希值和图片文件的路径。假设我们通过 MD5 来计算哈希值，那长度就是128比特，也就是16字节。文件路径长度的上限是256字节，我们可以假设平均长度是128字节。如果我们用链表法来解决冲突，那还需要存储指针， 指针只占用8字节。所以说散列表当中每一个数据单元就占用152字节。不过在这里只是估算，结果呢并不准确。假设一台机器的内存大小是 2GB, 散列表的装载因子是 0.75, 那一台机器可以给大约1000万张图片构建散列表。所以说如果要对1亿张图片构建索引，那么大概需要10几台机器。在工程当中这种估算还是很重要的，这能让我们事先对需要投入的资源和资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也能更好的评估解决方案的可行性。那实际上针对于这种海量数据的处理问题，我们都可以采用多机分布式处理。借助于这种分片的思想，我们完全可以突破单机内存、 CPU 等资源的限制。应用七，分布式存储。现在互联网所面对的都是海量的数据、海量的用户，我们为了提高数据的读取写入能力，那一般情况下都会采用分布式的方法来存储数据。比如说分布式缓存，我们有海量的数据需要缓存，所以说一个缓存机器肯定是不够的，于是我们就需要将数据分布在多台机器上。那么该如何决定将哪一个数据放到哪一个机器上呢？那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前面所讲的数据分片的思想，也就是通过哈希算法对数据取哈希值，然后对机器个数取模，那这个最终值就是应该存储的缓存机器编号。但是如果说数据增多，原来的10个机器已经没有办法承受了，那我们就需要进行扩容。比如说扩到11个机器，那么这个时候麻烦又来了，因为这里并不是简单的加个机器就够了，原来的数据是通过与10来取模的。比如说13这个数据存储在编号为3的这台机器上，但是新加了一台机器，我们对数据是按照11来取模的，原来13这个数据就被分配到2号这台机器上了。因此所有的数据都需要重新的计算哈希值，然后重新的搬移到正确的机器上。那这就相当于缓存中的数据一下子就都失效了，所有的数据请求都会穿透缓存直接去请求数据库，这样就有可能发生雪崩效应，然后压垮数据库。所以说我们需要一种方法能够在新加入一个机器之后并不需要做大量的数据搬移，那这个时候一致性哈希算法就要登场了。假设我们有 K 个机器，数据的哈希值的范围区间是0到 max, 我们将整个范围划分为 m 个小区间，那其中 m 远大于 k, 那么每个机器就负责 m 除以 k 个小区间。当再有新机器加入的时候，我们就将某几个小区间的数据从原来的机器当中搬移到新的机器上，这样既不用全部重新哈希搬移数据，也保持了各个机器上数据数量的均衡。一致性哈希算法的基本思想就是这么简单。那除此之外，它还会借助一个虚拟的环和虚拟节点更加优美的实现出来，那在这里我就不再展开的讲了，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文稿，我放了一篇介绍。除了上面我们所讲到的分布式缓存，那实际上一致性哈希算法的应用非常的广泛，在很多分布式存储的系统当中我们都可以见到一致性哈希算法的影子。好了，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在这两节当中理论的都不多，都比较贴近于具体的开发。今天我讲了三种哈希算法在分布式系统当中的应用，它们分别是负载均衡、数据分片、分布式存储。在负载均衡应用中，我讲到利用哈希算法替代映射表来实现一个绘画粘滞的负载均衡策略。在数据分片应用中，我讲到利用哈希算法对处理的海量数据进行分片。多机分布式处理可以突破单机资源的限制。在分布式存储应用中，我讲到利用一致性哈希算法解决缓存等分布式系统的扩容、缩容导致的数据大量搬移的难题。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这两节我总共讲了7个哈希算法的应用，但是实际上我所讲到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哈希算法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比如说网络协议当中的 CRC 校验等等。那除了这些，你还能想到其他用到哈希算法的地方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给